其实是咱的老朋友了吧？ 老朋友，我们觉得是老朋友，大家觉得是不是老朋友啊？你们来认一认啊，这个 SIST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哈？今儿还认不出来的，那可怕得罚站了吧哈？ 罚酒三杯， 站墙上去。要是 SIST 认不出来的话，自己站墙上去。 大家可以在互动区里面写一写哈。所谓的 SIST， 咱们讲过很多遍，表示的意思就是站立。 看，我都提醒大家了，站在墙上去， 对， 站墙上去 ，SIST 靠边站着。靠墙站着 啊，那怎么站呢？大家看前面有个 RE 啊，刚才讲了 RE 表示反，那也就是说是对立面。你让我这么站，我非得那么站， 我反着站， 我反着站， 我站你对面。 对，没错。 那就是说表达我的一种态度，就是什么呀？我跟你对着来， 对， 我是反抗的。 所以这个 resist 啊，我们通常首先第一个意思就表示的是反抗、 抵挡。 对，没错， 阻挡。 对 ，refuse。 那你想那种所谓的抵挡、阻挡，首先我得能够承受你的力量，然后再反个推出去。 对对对。 哎，所以都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是反抗、阻挡；第二是忍受。 哦，先得接着这招，完了呢，再把那功发回去。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 抵制了，抵制 ，refuse to accept something and try to stop it from happening。 嗯，你看，首先是拒绝接受它，而且还要尝试着阻止它再次发生。 最常用的一个意思啊，就是抵制变革。 嗯 ，to resist change。 to resist change， 其实好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人或群体，他是对于变化有所阻碍的。 嗯， 因为一变的话会影响他的利益。 嗯， 比如在很早的时候，织布机工人就很抵抗这个织布机。那你都给我织布了，我怎么办呀？打字员就特别的讨厌那个什么键盘呀之类的。啊，但是呢，有很多的聪明的织布机工人，他们反而呢，自己通过自己的一些收入买了织布机，就变成了这个老板了。 嗯， 啊，或者说他们学习了新的一些技能，又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 嗯，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去害怕去 persist 啊 ，resist 这个阻止、抵挡这个变革。 没错，我妈这个人生就是现身说法的一名优秀的弄潮娥。 弄潮娥还扑扑扑两下是吧？ 绝对是个弄潮娥。 嗯， 是吧？ 嗯， 没有多的说的了，就这样。不继续夸了。弄潮娥， 您是弄潮大鹅。啊， 我不是，我是今天也要加油呀。你是弄潮娥。 哦， 是。 你怎么 鸡鸭鹅的组合。我们可以出道了，鸡鸭鹅。 哦，对，什么好鸭是吧？ 啊，我是。压力好大呀。是勇敢的弄潮 鹅。弄潮鹅，我们是鸡鸭鹅全有了哈。 鸡鸭鹅组合，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着一胖娃娃。 啊， 再举个例句吧。 嗯， 表示这种抵挡抵抗的，他们决心要顶住要求改革法律的压力。 嗯， They are determined to resist pressure to change the law。 啊，这个里面的大家记住啊，说这个决心做某事，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用 be 动词 be determined to do something。啊，所以这个里面的 resist pressure to change the law， 你看看，就是要抵抗得住改变法律的压力。 嗯，他还是 resist something， 直接就顶上去哈。 对，没错没错。 resist 抵抗。 嗯， 好，比如包括生活当中的啊，有些人说啊，他试图按住我，但是我奋力反抗。 嗯， 啊，比如说我们的警察抓犯人的时候 啊，对 啊，这个犯人就拼命的在什么？ 在挣脱。 对，叫he tried to。Pin me down. Pin me down. 意思就是 那大头针儿哈。 对，没错。 摁那儿，把你摁那儿。 就拿一钉子给你钉那儿，不许动了，是吧 ？Pin somebody down. 哎，这句话特别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你看，警察抓小偷也是给他摁住地上，对吧？ 嗯。 Pin somebody down. 那后面说的是 ，But I resisted. 但是我奋力反抗。 对。 叫 resist. Resist. 嗯嗯，好，知道驸马已经想拍这个场景了，但是我不会拍的哈。 我就想啊，你意思就是说你给我摁地上呗？ 我不会拍的。 上回你给我拍那个特好， 是吧？我知道。 知道啊。 驸马说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 啊， 我说我在我旁边配话音， 听懂了。 对，我这配话音贼厉害了， 特好，嗯， 特好。我都是这个，都是叫 improvise。随机而发 的，随机的啊，即兴的， 即兴的， 嗯， 就配合的这么好， 戏精都这样。 驸马说：“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 我说听懂啦。 嗯，这是我的小视频当中唯一的一个有人回应的。 唯一一个有互动的。 对对对，活着的带气儿的。 真不容易。 不容易。 啊，好嘞，这个奋力反抗 ,I resist, 就怎么说。 嗯，特别好。 好，还有比如说大家我们来看它第二层意思，就是你能够忍住和抵抗什么。 嗯， 忍住诱惑。啊，忍不住诱惑，我把整块蛋糕都吃了。 有 ,I finished the cake. 吃完了，吃光了。 嗯 ,I finished the cake. I couldn't resist it. 原因是什么呢？嗯，?I couldn't resist it. 对，在这个句子当中大家注意哈，那个 I finished the cake, 中间是一个小的句点，所以后面直接连的是句子 ,I couldn't resist it. 好，再来一个炫。他忍不住炫耀起了他的新车。 嗯， 重点在哪儿啊？在忍不住上边。 对，而且大家注意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语法搭配结构。 是什么呢？就是 resist doing something。 对， 我控制不住做某事。 嗯 ，He couldn't resist showing off his new car。 朋友们注意哈，这里的 show off 意思呢，就是炫耀。 炫耀 啊，炫耀啊， 晒。 对，他有鸡，他有鸭，还有一个胖娃娃呢。 晒 晒。那前面的这个 resist, 刚才我们讲了啊，后面要接上 doing 形式才能表示的是忍不住。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接的话，你只能接的是啊其他的结构，比如说接 something, 或者是 to do 这个结构啊，只是讲抵制，对不对？那你想说的是忍住的时候，一定后面接的是 doing 的形式。所以就一个小小的语法结构的改变，它的含义就千差万别。 哎，所以 resist 生活中呢也是一个好词。 嗯， 大家把握它的核心意思，就是抵挡什么。 嗯， 抵挡什么？ 其实我 忍住什么？ 对，我觉得现在哈，咱们都说在朋友圈里面看什么，他秀一个车，他秀一个房，对吧？啊，从我现在来讲，我认为最应该秀的、最期待的就是健康。 哎，是， 嗯， 不在病中不知道哈， 对对， 身体的重要， 对， 晒自己健康。 对， 妈今天给我发信息说，啊，医院好多人啊，一看一个大头的自拍， 嗯， 然后我说人呢？人在哪儿呢？ 嗯， 啊，莫名其妙，你看 是 莫名其妙， 因为这个公共场合嘛，不能随便的拍这个公共场合里的人啊，不太礼貌。 这身体很重要哈，嗯，大家身体很重要，保证身体哈。 对 ，show off， 大家记住，晒的不是钱，不是物质，而是我们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还是我们心灵的健康。 没事儿，开心就好，想晒啥晒啥。 哦，也行， 晒点学习的、 对 笔记的，给我们 PK 台的那个直播间晒一晒。 对， 让大家都来听。 没错，啊， 公众号转一转，让大家都来学。 对， 是不是能晒晒点好的？ 没错，没错， 晒点 正能量的， 晒点对我们好的。 对，秀点晒点那个帮我们 PK 台能宣传的。 哎哈，那不客气了。来，最后一个表示反飞的单词哈， 嗯 ，reverse。 哎呦，这个词儿啊太重要了，朋友们怀疑三角啊 ，reverse 这个词儿呢，它表示的意思是反方向的。我们分析一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根就是 v-e-r-s， verse verse verse。 哎，这个词根呢，大家注意啊，它表示的意思是旋转。你说怎么背呢？大家想想哈，两人的聊天、谈话、对话怎么说来的？ conversation。 对， conversation。 大家知道这个里面的 VRS 表旋转，前面的 CON 是不是要一起啊，对不对？那所谓的这种交流，就是从你的话题转到我这儿，然后我说完之后再转到你这儿，相互转来转去，这才是一个谈话。 嗯， 所以 VERS 它就是表示转动， 转动。 嗯， 啊，我们脑海里有想象这个场面哈。 对， 转动。 对，还有一个词叫做多样性，怎么说呢？ 叫 diversity。 对， diversity。 那您看这个词当中也有一个 VRS 旋转， DI 表示的是两个，所以左边右转，右边右转，转的就五花八门， 五花八门，晕头转向的， 就多样了， 太多了。 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单词啊， VRS 很简单，就是转动。它怎么转呢？ 很明显啊，反着转。 对，所以这就没什么解释了，就是反向的。 来吧，反向的转。To change something completely so that it is the opposite of what is what it was before. 对， 颠倒了。 哎，改变它那个方向，而且是相反的方向。 彻底转变。 使什么变得完全相反？ 使其完全相反。 嗯， 我们来看它的一些常用的意思。您比如说吧，镜子里的字儿呢是反的。 嗯， 让它次序颠倒了。